入商场同埋娱乐场所要扫二维码登记，证明已经完成打疫苗或感染后康复。首都莫斯科实施封城后，感染人数稳定落嚟，将会恢复商业运作，但三成人仍要在家工作。德国在秋天出现第四波疫情，单日超过20,000人确诊，以及有194人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157点，上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60点，上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4，日元114.04，瑞士法郎0.912，加元1.239，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53美元，卖出1,770.2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到中期早晚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不过无论几忙，始终安全第一，人同车路要清楚分隔，调运货柜的时候要依足安全程序，货柜要叠在平坦坚固的地面，在强风吹袭之前一定要用承揽扎稳货柜，做足安全措施。劳工处相信注意安全，日子自然更美好。查询热线2559-2297。 国剧830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已经成家立室的乔一成谂住翻屋企探下细佬妹，先发现冇人知道乔四美去咗边。一问之下，原来佢同工作单位请咗婚假，而且仲一个人向边境出发添。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John Roger 师傅啊，到底葡萄牙系咪真系有葡国鸡噶？ 嗱，葡国鸡就冇啦，大大啖嘅烧鸡咧反而有。 吓，咁边啲先系正宗嘅葡国菜啊？ 嗱，不如呢个礼拜你听住有你同行啦，我会同大家讲下葡萄牙嘅风土人情，仲会教你哋煮下餸噶。 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4至6嘅有你同行。 冇错啦，到时记得听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癌症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郑志坚医生： 有一啲小型啲嘅研究咧，专系咧去针对癌症病人去进行研究，睇下佢打咗之后嗰个有效性会唔会一样啦，或者系咧会唔会嗰个副作用会大啲咧？咁呢啲小型嘅研究亦都有数据已经出咗啦。咁啊，发觉咧癌症嘅病人无论喺边个种类咧，如果你打齐两针之后咧，咁啊同普通嗰啲病人咧都唔相差太大。咁而打就算冇打呢、這个免疫嘅治疗咧，那个副作用亦都唔见到有增加到。咁所以咧，我哋譬如中央委员会同埋咧国际上咧，都佢个建议就係话咧，所有嘅癌症病人啦，无论你係边个种类啦，无论你个期数啦，无论你係进行緊咩治疗咧，其实咧都适合喺适当嘅时候咧，都应该去尽快去接受呢、這个疫苗嘅注射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三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咁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1月4号，农历咧就嚟到9月30噶啦。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3%嘅。秋天咧最紧要咧就系饮多啲水啦，咁啊着翻件褛啦，同埋咧搽润肤膏嘅。我相信咧好多朋友仔中意饮水，或者可能中意饮茶，令我谂起呢一首啊，电视剧《茶是故乡浓》嘅主题曲。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东西也日满你的最美，如浓茶里心着爱，心着快乐，心着你，让我偷偷细味，共你举杯，微妙人生里终于有你，有了生机。我那天经过碰着你，你笑得比这世上美，叫我不得不追求你，世界中一切亦无美，不一定你也许不算最完美，却更加使我挂念，叫我舍不得不留起，是分秒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陈慧娴的接 近。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啦，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系相当温暖啊。早晚咧亦都有一两阵嘅雨嘅，星期日咧稍后咧北风系会增强嘅，气温咧系会显著下降，下周初至到中期咧早晚系清凉嘅，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3%，嗱大家都预告咗啦，下个礼拜咧系会转凉，甚至乎我觉得系有啲冻添嘅，尤其是早晚啦，新界北部啊或者高地嘅地方咧都要特别留意噃。同样地，系一首合唱歌，都系少播嘅，或者可能你听过未呢？关淑怡、李克勤一齐时创造。 小纽扣是你亲手赠，当中心意似乎莫再问，令我醉了醉，或者真是醉，静静醉到渐渐靠近，多少风雨换到似侥幸，不经风雨有谁负信任，愿你对我说至此只送我，寒寒礼品会看到我心，偶遇求偶遇求是多么相衬，贴近地贴近地 你贴近这么近，拥有你，拥有你，像拥有一切。我自问，我自问，有些兴奋。拥有你，拥有你，愿一生一世和你贴近，做心。小风雨换到似要行，不经风雨有谁负信任，愿你对我说至此只属我，看看礼品会看到我心，偶遇求偶遇求是多么相衬，贴近你跟你偷心一吻，偶遇求偶遇求是一个细吻，和你贴近这么近，拥有你拥有你像拥有一切，我自问我自问有些兴奋，拥有你 有这个何嘉丽加上麦韵秀合唱的《小小纽扣》。看到首歌回来有五点半钟新闻。 从前没有想过是我，仍然害怕猜错，爱上的当初，时常在想人令我可决定，爱只许一次，完全奉上的爱意，原来真我每日浪漫收于思忆深处，每一天也是依日，明天将会一传闻遇上是个约定，是彼此的心呼应，若果相爱便是全生，爱一次便够，仍时常在猜，仍时常在猜，请了解，全是爱。 作怪，原来真我每日浪漫收一丝的心处，每一天也是伊人，明天将会一样。相爱便是全心，爱一次便够，这段情一生的脚势要做最好献给你，关心你多于我自己，为每天添上欢喜，原来真我每日浪漫收一丝的心处，每一天也是伊人，明天将会一样。哦，情能遇上是个约定，是彼此的心呼应。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怀疑同本地一个活跃于九龙的贩毒集团有关。行动中检获总市值410万元的怀疑毒品。警方根据情报调查发现，疑犯为了掩人耳目，会入住本港不同酒店，进行制毒和包装毒品工序，再将制成品交由其他成员在本地分销。经过连日部署，警方前日在红磡一间酒店附近截查一名目标男子，在他身上检获怀疑霹雳可卡因。警方将男子押去他租住的酒店房间搜查，发现另一名怀疑涉案男子在房间内。警方在房间再检获一批怀疑霹雳可卡因、怀疑可卡因粉末、大量制毒器具、毒品包装工具和有残余毒品的主食煲。警方根据线报，昨天在大屿山大濠湾进行反走私行动，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为走私用途而建造船只。警方在行动中检获五艘怀疑经改装的快艇和10个舷外引擎，市值约400万元。警方估计快艇和引擎是用作走私。政府公布合资格的特定组别人士，即是免疫力弱病人和较高感染风险人士，可以由下个星期四起免费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今个星期五起可以预约。免疫力弱的人士包括癌症病人、器官移植病人、晚期艾滋病患者等。至于较高风险的人士，包括60岁或以上长者、医护人员、长期病患者和工作环境有较高暴露风险和较易传播新冠病毒的员工，例如参与抗疫工作、提供跨境运输或者是在管制站和港口工作的人员。当局说，专家建议第三剂接种伏必泰疫苗可能产生更好的免疫反应，但选择哪一款疫苗属个人意愿。Empress 博物馆下个星期五开始向公众开放，首年可以免费参观，公众由今个星期五上午10点起可于网上预约参观博物馆和参加免费开幕节目。至于特别展览和节目以及戏院放映，需要另外购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157点，上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60点，上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4，日元114.04，加元1.239，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

亦是朋友。 看你心痛苦，没法去补救。若再不归家，找不到借口。凝望你眼睛，有更深感受。痴痴放弃亦未能够。 整后已久，期望再期望，这里一个梦不消失，永远代入迷惘。 你我皆痛苦，没法爱得够，默意低低斟，饮千种美酒，唯愿我留下。爱你千千个晚上，轻抚我百遍亦未曾够。唯愿我留下，爱你千千个晚上，轻抚我百遍亦未曾够。唯愿我留下，爱你千千个晚上，轻抚我。曾够，唯愿我留下，爱你千千个晚上，轻抚你。 我记得咧喺上个星期咧，我就睇咗一条咧，就系何婉莹嘅一条嘅影片啦，就讲佢咧就过去嘅人生嘅一啲嘅经历啦，同埋睇法啦。咁啊，当中亦都提及过呢一首歌曲《再见亦是朋友》，确实系嘅。有好多歌手朋友咧，可能唱咗好多年歌咧，其实都揾唔到一首咧自己嘅代表作。何婉莹系一个几幸运嘅一个女孩子咧，就系喺佢一出道嘅时候。就遇上了这一首《再见亦是朋友》，唱到现在相信很多朋友都应该记得这一首歌，应该都记得他的名字叫做何婉莹。当然除了他之外，还有曾航生一起合唱的这一首歌曲。将时间带到早上的5:41，听着的有钱佩佩为你主持的《清晨上来》。讲起代表作，我相信如果跟你说许秋怡的代表作，你应该会想起这一首了吧，应该都是会懂唱一两句的，是不是？除了有许秋怡之外，当然还有张智霖，现代爱情故事。 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 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路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送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认清楚，你必是笑笑明晨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 不必痛苦忆起我，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笑去 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路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之后认清楚，离别时笑笑，凌晨剩我一个，潇洒里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是天涯沦落人，在这深深这通道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考虑，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洒泪，留给你，请珍惜这段友谊， 也许一天可以嘅话，准许我多爱一次。 且把今晚的诺言留待以后一一发展，编写爱的经典。 炒冷饭真系可以炒好多次。这首歌出的时候呢，当然掀起了一轮的卡拉 OK 热潮啦。很多朋友呢去到这个卡拉 OK 都会唱的。但是对上几年呢，因为一套的电视剧呢，这一首歌突然之间又再次红返上来。 听听过呢，就有蒋志光、魏以山的相逢何必曾相识，都是讲个句啦。啊，你提起魏以山同蒋志光，你諗起咩呢？当然就係諗起呢一首歌啦。其实歌手系嘅，即係作为一个歌手呢，无论你有半首又好一首又好嘅代表作呢，真係好重要。当然有啲歌手朋友系有好多首代表作啦，即系你要数呢就真係数唔完嘅。但系其实只要有一首令到人哋记得你呢，真系已经系好难得噶啦，好咁啊，更加难得咧，就系即系今朝早我同你喺呢个空气里边相遇啦。咁啊，要提下你嘅天气咯噃。咁啊，今日嘅天气差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晚咧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啊，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就系相当温暖啊，早晚咧亦都有一两阵雨嘅。星期日咧，稍后北风系会增强啦，咁啊气温咧会显著下降。下周初至到中期咧，早晚系清凉嘅。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有时啲歌咧未必系原唱者唱红嘅。当然呢首歌本身都好红嘅，不过再另外掀起一番嘅热潮，都系一条片。阿朱主席令到呢一首歌突然之间又再爆红一次啊！ 想讲不要走，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面对世界我洒脱，一点不似太辛苦。但在漫漫长夜里，摘下面具便从因你在心碎，我所有眼泪都仿佛因你而狂呼。 原来自愿走，我方知道对你在乎，原能留住你心，我却高傲不顾，现在夜夜为后悔，但是现在像迟了一辈，我一句再会竟会有无穷痛苦。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我不懂得跟我独自对坐，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从不喜欢孤单， 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过？ 想讲你知，根本对你我最在乎。原说对不起，只可惜你已不顾。 现在夜夜为后悔，但是现在像迟了一杯。我一句再会，竟会有无穷痛苦。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我不懂得跟我独自对坐，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过？ 当分开，辗转反侧，思念更加多。分开方知清楚，我永不懂，去再爱另一个。 原来没有你，做人相当痛楚。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单一个。你有否想起我？若是再遇，求让我悔过。可不可再恋过？ 原装正版有苏永康加上彭嘉丽，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当然就唔系朱朱直唱嗰个版本啦。好啦，望个钟啦，好快到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啦。咁啊，今日星期四啦，所以咧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牙齿专科医生白恩婷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牙齿嘅护理嘅噃。当然啦，如果你都要令到自己啲牙系健健康康嘅，就要黐住一阵间嘅清晨上嚟啦。继续咧，为你带嚟嘅呢一首歌，当然都系一首嘅合唱歌曲。唔知道当年你喺呢一个卡拉 OK 会唔会都会唱下嘅呢一首歌咧？许志安、郑秀文，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 若爱上你怎么躲？望你迷人笑我，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这应否算是傻？ 在这方深燃起恋火，但你明了我吗？而每一天日子轻轻飞过，谁愿分秒记着我？ 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谁预算情爱这样难捉摸？ Oh no， 长夜里点燃星火，由你的窗边经过，来让你闪烁光彩，照亮生活。 回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 一点喜欢我，为何始终不太清楚？ 再次回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 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 其实对方一点喜欢我，为何始终 亚洲支持率领先特朗普超过10%。民调指出，近60%的选民对拜登的经济政策不满。外界关注这个选举结果会否对国会审议中的基建开支拨款带来影响。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质疑全球变暖幅度可控制在摄氏 1.5 度以内，相信实现全球气候目标仍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比尔盖茨参与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他强调一切与温度有关，应对非常困难，但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是前所未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到中期早晚清凉。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3%。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六级，有几阵微雨，还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1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6157点，上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660点，上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4，日元114，瑞士法郎0.912，加元1.24，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51美元，卖出177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喺呢个世界上面，有一啲人会中意你，就一定会有啲人唔中意你。你唔可能满足所有人，又何必为咗人哋委屈自己呢？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重要自己活得自在。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答二噶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1月4日，农历咧就系9月30日噶啦。星期四嘅早上，咁啊，室外温咧24度，相对湿度83%嘅。呢个礼拜咧都系会有啲温暖嘅，咁啊，但系咧下个礼拜咧，天文台已经一早预告咗啦，就会转凉嘅，气温系会显著下降嘅，咁啊话会冻啲，会比往年嘅冬天系会冻啲嘅，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咧？我就麻麻地啦，一入冬咧，我就好容易会病啦。咁啊，记得我上两个礼拜系嘛？上两个礼拜咧，咪突然间有一日系转凉嘅，咁就中招啦。咁当然即系你话中招唔一定系我嘅，因为屋企其实靠上下感染系好容易嘅。咁所以啊，即系天文台其实都提咗我哋好多次啦。咁但系有时真系个温差真系好大啦，尤其是早晚嘅温差系相差得好远。於是乎咧，咁啊，即系朝头早出去又可能未必有咁早嘅时候，可能到正嘅时候一出去嘅时候啊，好热啊，咁跟住到夜晚先翻屋企就发现，哇，好冻啊，咁其实真系好容易会感染嘅，所以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天气嘅转变啦，吓咁啊，成日又落下雨，又热又冻，咁啊，真系好救命啊！不过当然啦，而家即系有戴口罩，其实真系好啲嘅，事实上系嘅，即系以前咧流行性感冒系多啲啊，唔知道你有冇发觉咧？而家睇私家医生咧系快咗嘅。佩佩睇开一个家庭医生咧，即系屋企附近啦。以前咧系朝头早佢开9点啦，我系要9点系不停咁打电话咧，先至勉强 book 到一个位，系当日可能已经系黄昏嘅时候睇医生。但系而家咧基本上打电话去，好啦，你而家过嚟，咁即系证明咧，啲人系因为戴口罩咧少咗一啲嘅流行性感冒嘅，咁啊都系好事嚟嘅。咁啊当然啦，咁啊大家亦都注重咗健康啦，勤洗手咗啦，呢个亦都好紧要。嗱，讲起健康咧，你话健健康康在清晨，真系都大家要特别注意。点解咧？我哋会有多唔同嘅健康资讯会话俾大家听。今日星期四咧，就会大家一齐乌牙爱牙。一阵间咧，就会有牙齿专科医生白恩婷嘅出现。呢个时候咧，我哋有古巨基加上周慧敏合唱嘅呢一首歌，永远都唔会爱得太迟。要爱就爱吧。 我过去抱紧他，早晚共对，到了扎职以后，自觉太累。而即使相约到，亦无言共对，疏淡如水。 我过去也只因工作万岁，我爱侣极介意跟他比对，而最怕再奋斗遭强人下去，有哪个能追？ 最心痛是爱得太迟， 有心倾诉不可等某个日子， 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梦 中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 谁会在意，谁会及时， 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极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最爱等不到，早已别去，却发觉心太累，没有眼泪，穷一生想再追，但难寻旧爱都似独居， 我也怕习惯了不靠伴侣，谁和谁又约我一一远距，难碰上我最爱便独立下去，却怕有人催， 错得太易，爱得太迟， 怎么保佑心中的刺永在此， 麻木地百般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 忘记上次唯有及时， 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为何未放肆，见我爱见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 珍惜我所爱又花几多秒，这几秒 能够做到又有多少， 虽一秒 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路人，几多相爱，几多相处了又分，人在百分，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我要过也很吸引， 能吻便吻，谁也是人， 理想很远，爱于此刻却在等， 来日别操心，趁我有能力相亲，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 不要等到天上勇敢， 天空海阔，谁与你俯瞰？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呢个星期四啊，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当然啦，就有我嘅嘉宾朋友白恩平牙齿专科医生嘅白医生，早晨， 早晨各位， 早晨早晨啊，白医生嗱，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同我哋讲咗呢一个嘅活动式嘅假牙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固定嘅假牙啦。咁啊而家我觉得好幸福噶，以前咧就真系冇固定呢样嘢噶嘛，而家咧就有植牙。讲紧呢一样嘢咧，就即系虽然。比较贵一啲，不过咧又好似又靓啲，又好似又襟啲咁样嘅，我讲得啱唔啱啊？ 啱啊，绝对系啊。 嗯，咁但系植牙咁贵，系唔系即系植咗落去我就一劳永逸咧？ 唔系噶，好多人都系咁谂，即系种咗牙之后，耶，唔使担心，我唔需要刷牙，我唔需要护理，我唔需要担心有蛀牙或者牙周病嘅情况。咁啊，当然蛀牙就唔会有啦。 系， 但系牙周病，我哋反而。中了之后我们最担心这件事、 啊、因为牙周病如果有的话你的牙会松，那你那只植了下去的一样同样都会松， 都会松的，或者它会开始有些牙骨或者牙肉萎缩的情况， 那 么会开始会露出那个钛金属的螺丝、 嗯、 那这个就反而个问题就会大很多，一来不好看，第二那些细菌就容易侵犯去那个植牙的位置， 嗯，那就是说呢其实都是简单一点讲都要牙齿护理啦， 系啦系啦。 好啦，咁我哋先讲下啦，植牙系咪都有分唔同嘅款式嘅咧？ 其实植牙就 有幾種方法嘅，咁多數都係獨立每一隻代替一隻嘅， 係即係會有一個窿，你就揾一隻代翻上去啦。 係啦，但有啲情況，譬如係少咗好多隻嘅，咁我哋都唔想哇。譬如一個人係少咗十隻牙，咁要種十隻，好似好誇張咁。我哋好少會十隻都會種嘅，我哋可能會種五隻牙齒到啦。咁喺五隻牙齒上面就會再镶啲假牙嘅。 咩意思呢？即係话植完牙之后再做假牙？我唔明，我两样都系假牙嚟㗎喎。 係啦，因为种咗牙之后系里面嗰个钛金属螺丝，嗰、那个系稳阵嘅。你当好似一个牙脚仔咁啦。 哦，你嘅意思即系话我植牙呢就系镶螺丝上去嗰个牙肉嗰度嘅。咁我可能镶两隻牙脚，就好似我哋上一集讲嗰啲牙脚咁样啦。然之后呢就套返啲假牙上去啦。 啱啦。咁假牙可以係傷緊嗰種假牙，或者活動假牙都有嘅。 係嗱，頭先就講啦，你話傷螺絲落去呢一個牙肉度，哇，聽落都好痛下喎、 啊。即係當然做嘅時候要落麻醉藥嘅，所以應該係冇知覺嘅。 係。咁做完呢？ 做完，坦白講。多數咧都唔係太大嘅問題， 係 即係你好似剝咗嘅牙齒咁啊，或者好似剝智慧齒咁啦，咁啊當然會有幾日或者有少少冤冤地痛，呢個好正常嘅，咁有個康復嘅期間， 係， 但係都唔會係好差嘅，多數都係，咁啊除咗係最大嘅風險都係發炎嘅情況， 係， 咁啊因為始終一個傷口都可能會發炎嘅， 係， 咁啊如果真係發炎嘅話，都會影響嗰個鈣金屬嗰個螺絲，佢同嗰個骨嗰個交界點， 係。咁係有冇啲人係唔適合做雙牙嘅呢？ 都有㗎。 嗯， 雙牙最緊要即係我哋嘅立場，最緊要都係睇骨。 嗯， 個骨嘅成分啦，有幾多咧？有幾厚啦、可能有啲人係要做埋植牙骨嘅。 嗯，植牙骨，即牙骨都要假嘅。 係啦，即係譬如佢本身佢好耐冇咗隻牙，咁啊骨係唔夠嘅。 嗯， 咁如果唔夠去扶呢個新嘅螺絲咧，我哋就要植啲牙。骨上去嘅， 系咁植牙骨嘅过程系咪即系比起镶一只牙上去嗰个牙肉更加痛咧？听落仲痛啲、啊， 都系睇嘅情况。 嗯， 睇嘅情况意思系，如果真系好少骨啊，个骨粉都唔够，或者个骨粉唔会上啊，即系个身体唔会接受呢个骨粉。 系 有阵时我哋如果系争少少，咁我哋多数都会用啲骨粉啦。但如果争好多嘅话，咁个骨可能喺另外啲位置会。植翻落去嘅，即系譬如系个智慧齿嗰啲位，咁啊好多时智慧齿嗰位系好多骨嘅，但系冇牙喺度，咁我哋就可以用嗰啲骨去植佢嘅想植，即系想伤嗰个位置。 嗱，你头先所讲可能即系个别一只，或者可能系做牙脚嘅时候先话会做呢个螺丝钉窝上去个牙床嗰度啦。咁但系我以我所知咧，亦都有一种植牙咧，就系可以用一啲真牙去掹住一啲嘅假牙嘅，系咪咧？ 哦，即系你讲牙桥 系啦， 咁牙桥都系分两种嘅、有一啲系传统嘅牙桥，咁系就会借住隔篱嗰只牙，咁多数都会车细隔篱嗰只牙套上去， 咁咪好嘥咯，嗰只牙原本冇事冇干噶噃， 系啊，有啲嘥噶，除咗系嗰只本身都需要做牙套嘅，咁我觉得会好啲，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医生都会建议种牙会好啲，起码都唔会影响隔篱嗰只，咁某啲情况又是后生啲啊，或者小朋友佢真系天生少咗只。我哋会做一个黐上去嘅假牙，咁起码长远唔会影响到隔篱嗰只牙。 咁嗱，真系如果要做完嗰个植牙，或者你头先所讲，我套个牙套上去啦，我点样打理咧？系咪即系完全又系唔使理佢咧？ 都要理噶，或者可以话系要更加理添。 系， 因为会更加大问题，可能会更加多问题会出现。 有咩问题出现呢？ 嗱，譬如好似。好多人會問我可以維持到幾耐啊？可以冚幾耐啊？咁我哋多數咧就會話大概十至二十年到啦，即係呢個藥膜嘅啫，有一個牙 都係打理得好唔好關係啦。 係啦，但真牙我哋當然唔會俾呢個數目啦。我哋真牙希望係永久都係有呢個真牙嘅。咁點解我哋會十至二十年少咁多呢？因為始終有個交界點。交界點咧，譬如係清潔得唔好嘅，或者嗰個位置係會攝嘢、攝到嘢食嘅，咁就會產生到都係牙周病或者蛀牙嘅情況。 即都係會有牙菌膜出現嘅。 會㗎，會㗎。 哦，都係咪都會有牙石出現㗎？ 會㗎，即係嘅牙石、牙菌膜咧就唔會分。哦，呢個係假牙喎，呢個真牙，所以我嘅假牙我就唔會上㗎。其實佢一樣都係會容易。 咁即係都要定期去洗牙啦。 系啦， 咁但系嗱，咁讲紧即系一样照道理，好似你所讲啦，就算我系真牙又好，假牙又好，其实都系要刷两分钟，其实系冇分别嘅。 甚至乎可能要再刷耐啲，或者系用牙线要再耐啲，反而我用呢个嘅时间耐啲系更加重要。即系譬如你可以想象到，如果真系有个牙桥或者有个中咗个牙位，咁更加容易蚀嘅成。咁清洁嗰方面就要穿过，或者有啲特别嘅技巧或者特别嘅牙刷就穿过嗰个牙桥。嚟清下底下嗰個位置，所以係麻煩啲嘅。 係咁，但係有時真係你甩咗冇辦法嘅，都要做噶啦，係咪咁樣？咁但係嗱，亦都有一樣嘢喎。你頭先所講，你話搭橋嘅牙咧，裏邊本身係真牙噶嘛？咁如果喺裏邊嗰隻牙出現問題，係咪會影響曬嗰度即係另外嗰啲冇真牙嘅位置嗰啲假牙噶？ 係啊，係啊，所以講得好啱。有啲情況係佢搭住好多隻牙，我又會見到咁有一隻有問題咧，就好慘。 你嘅意思有一隻真牙有問題， 有隻一隻真牙有問題咧，有陣時係成個假牙要再起過，再做過。 咁通常係咪蛀牙會比較多咧？ 蛀牙咧或者牙周病咯。因為始終都要攝嘢食多。 但係佢蛀牙嘅時候係咪會痛啊？定係會有啲咩產生，即係會令到嗰人知道？因為佢套住咗噶嘛，未必睇到噶嘛。 你問得好好。好多時咧，係隔離嗰只係要倒咗牙根添嘅。 啊，即係你嘅意思，只牙腳嘅真牙嘅係要倒咗牙根。 係啦，佢本身可能佢本身都唔係太健康嘅，要倒咗牙根。 倒咗牙根咪完全冇曬感覺咯。 冇曬感覺嘅，所以好多時我會蛀得好犀利嘅。咁我哋如果牙根裏邊係有知覺嘅話，有蛀牙會痛咯。 係冇錯。 但如果倒咗牙根就冇痛，所以就定期要去。檢查 又睇唔到噶，因為你套住咗嘛。 好多時候真係睇唔到嘅。我哋盡量，我哋牙科醫生就會盡量撩啦，睇下有冇一個蛀牙，或者用眼去睇啦。X 光片 ，X 光片都好難睇得到。因為有啲尤其是如果係用金屬去做冚住嗰個位置，影完 X 光片都好似睇唔到嘅蛀牙。 咁即係話都係簡單啲講。在未有事之前呢就好好打理你拍牙啦。当你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先去处理的时候呢就可能产生更加多问题出现啦。 是啊，所以我见到小朋友有好多牙菌膜照顾得不好，无论是小朋友或者成人，最重要是要防止这个情况。 刷牙要刷足两分钟。 Yes。 好，今天呢唔该十八医生的，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到处淋漓细雨丝丝， 每次当天空降下骤雨，不知雨心收于哪处。 我想亲口讲你知， 这一次 说了半句却又停止。 情或雨， 谈情说 爱，情或猜想此际， 看像要求些天意。留我爱人在这处，来等小雨终止，即使等一辈子也愿意。我是雨水正气常会心思，盼你明了暗里所指， 这个心清楚叫人回忆，玻璃般透一双影子。 本想亲口讲你知， 这一次 说了半句却又停止。 情或雨， 谈情说爱， 情来猜想此际， 看像要求些天。来等小雨终止，即使等一辈子也愿意。 即使等一辈子。如果天空要下雨，留我爱人在这处，难得天意初次，喜欢这位女子，也愿意。 郑伊健、谭小云，如果天空要下雨，咁咪大遮咯，系咪？好啦，某个钟咧就嚟到上昼嘅6:29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省理节目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咯噃。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听朝早嘅清晨省理时间，当然都系继续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嘅朝早5:00嘅清晨省理啦。临走咧提提你啦，室外温咧24度，相对湿度83%，今日咧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嘅，大家出门记得带翻把遮啦。好，咁啊，同你讲再见啦，听朝早同样时间清晨省理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政策会议，决定减少每月资产购买规模。今个月稍后，资产购买规模将会减少150亿美元，下月起再减多150亿美元。联储局亦都准备好根据经济状况调整买债部分。公开市场委员会又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在0-0.25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会后声明话，经济活动和就业持续增强，不过疫情和经济重启带来的供需失衡引发通胀风险上升，但相信只是暂时情况。联储局将维持利率接近零水平，直至通胀率达到2%，以及一段时间内略高于2%。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怀疑和本地一个活跃于九龙的贩毒集团有关，行动中检获总市值410万元的怀疑毒品。根据警方情报调查，发现疑犯为了掩人耳目，会入住本港不同的酒店进行制毒和包装毒品工序，再将制成品交由其他成员在本地分销。经过连日部署，警方前日在红磡一间酒店附近截查一名目标男子，在他的身上检获怀疑霹雳可卡因。警方将男子押到他租住的酒店房间搜查，发现另一名怀疑涉案男子在房间内。警方在房间再检获一批怀疑霹雳可卡因、怀疑可卡因粉末、大量制毒器具、毒品包装工具和有残余毒品的主食煲。警方根据线报，昨天在大屿山大濠湾进行反走私行动，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为走私用途而建造船只。警方在行动中检获5艘怀疑经改装的快艇和10个舷外引擎，市值约400万元。警方估计快艇和引擎是用作走私。恒基地产以508亿元投得以双信封制招标的中环新海滨3号用地。恒地主席李嘉诚表示，将投资630亿元，将项目打造成为香港最具标志性的世界级地标建筑，有信心带来理想回报。恒地表示，设计方案以桥作为设计概念，会带来大量绿化和公共空间。地皮总建筑面积约为161万平方尺，除了建筑物楼面面积外，将会创造超过30万平方尺的都市公园空间，连接中环和海滨长廊的林荫大道，重置天星小轮钟楼和相关的广场空间，以供市民24小时使用。 恒地又话三号用地将分两期开发，第一期2027年完成，第二期将于2032年完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早晚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11月4日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政府公布为特定群组，即是免疫力较弱的病人和较高感染风险人士，下星期四起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并且可以按个人意愿扣不扣针，选择打科兴或者伏必泰。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受到市场